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如约而至，跟您一块来聊聊书，侃侃书界的那些事儿。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到了一位新朋友，首先介绍一下，小说家、创意人、编剧，曾经写有《女人森林》啊，在《收获》《上海文学》等杂志发表作品，入围《人民文学》杂志未来大家 TOP 20的候选名单。来，我们首先请出，也是今天我们要介绍这本书《离婚找导师》的作者严桥。严桥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大家好，红酒好。 其实说到新朋友，是因为头一次来咱们的读书俱乐部，跟大家一起来聊书侃书。咱们图书排行榜当中很多评选出的榜单，其实呢都有严桥的推荐。比方说新浪十大好书，其中呢严桥也是其中的评委之一。接下来呢，我们更多的时间要跟大家讲一本书。这本书呢是严桥新鲜出炉的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呢其实很有话题性，它叫什么呢？离婚找导师。我们来看一看究竟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其实我特想问严桥一个问题啊。 嗯， 因为我很早就听说过严桥啊，他很文艺，很文艺。本身呢一开始也是纯文学嘛，写纯文学，现在呢突然写了一本书叫做《离婚找律师》。有没有人问过你说怎么现在开始写话题性的书了，是吧？离纯文学远了，这是不是堕落了？ 所以红酒老师可能对离婚律师这个关键词会比较敏感一点，因为我的书是叫《离婚找导师》 啊。离婚找导师，找导师， 这个不能怪红酒老师。因为我周围的朋友他们看到这本书的时候，他们都会顺口念出来叫《离婚找律师》，因为《离婚律师》的这个电视剧火得一塌糊涂嘛，所有的人都会觉得律师应该是最重要的，导师里面应该律师应该是做第一把交椅的。 对对对对对。而且就是在这本书的后面还有一个小册子，啊，据说是价值20000元的一个离婚秘籍。所以当时我就看到啊，因为这里面也有一个律师，对吧？ 对对对， 这里面有一个律师。 而且这部分秘籍里面有一份律师写的，给你做就是专门针对新婚姻法，这个不是大家现在热议的新婚姻法以后财产的分割会有什么样的操作的秘诀。所以我的周围的一个朋友圈的朋友就说，你严桥既然写了一部小说，我们不如把这个小说的附件作为一个真正有意义的服务。然后我的一个朋友是一个星座的情感的占星师，他就说那我也来摆一下地摊嘛，我们三个人，一个女性作家，一个离婚的律师，一个女性的占星师，我们三个人联合来送出一份20000块钱，价值20000块钱。因为你知道律师和占星师他们都是按小时来收费的嘛，所以他说这个叫高级定制的离婚服务。他说我们看看有没有人愿意先找占星师算一算你结婚的运势，然后再找律师看看你财产怎么切割，最后再到女性的情感的或女性作家的角度来讲，给你的婚姻看一看你婚姻观念出了什么样的问题。 哎，其实严桥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人，他也是一个喜欢创新的人。这次的这本书呢有很多创新的点，咱慢慢来说哈。那首先回答我第一个问题，就是怎么会想到写这样的一本书，是要写离婚这样一个题材？是周边有朋友离婚了，还是你看到越来越多的人离婚了？ 这个问题其实我好多的媒体朋友都问过我无数次。是这样子的，最早我带着这个书稿去了一家出版社，结果对方看到离婚两个字的时候，对方就跟我唠嗑，他说你知道吗，我前不久去我的同学会，就大家可能他是离开了学校10年去参加他的同学会，然后大家都会带着自己的老婆啊或者是老公去， 他发现那个同学会，他周围的同学全离婚了，所以这个感好像是一个叫为了告别的聚会一样的一个同学会，然后这个就让我觉得，哎，我算了一下，我周围的朋友离婚的几率也非常高，然后在网络上我看到的一组数据是中国的一线城市的离婚率已经将近40%， 很高， 所以这个离婚这个事情已经不是文学了，它是一个我们。你觉得你可以去逃避这个最活生生的现实吗？它就可能就发生在你的同学、你周围的朋友、离你最近的人。所以一个作家要去表达对离婚的角度的时候，我就首先想到了这个离婚公司这样子一个角度。就是以往我们觉得离婚就是我们个人的事情，但是你会发现其实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就像一条流水线，已经太多太多了。比如说关关财产的这个问题，你可能就得问离婚律师好久好久，然后剩下你可能会有的主妇会需要有人来调解他们怎么吵架呀。如果你要真正离婚了以后，你还会遇到一个有的，据说中国有一半的女性在离婚以后都多多少少会有离婚的这个抑郁症的这个表现，所以离婚的疗伤的这个领域又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产业链。所以在离婚公司来看，它其实要解决的是中国人在离婚过程中产生的任何的负面的这样子的一种效应，它要把这个东西压到最低，让整个社会变得和谐。那这个问题是不是就还蛮有意思的这样子？因为我找的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哈佛大学心理系的这个离婚研究者，他研究出一个非常特别的，也是大家现在市面上都很流行的一个词汇，叫大数据。他研究出一个叫大数据离婚的一个新的产品，据说可以把你的数据一输入这个软件里面，就得出你离婚的概率是多少。 哎呦， 啊，这个也是，这个其实也是现在是真正有这样子的专家在做的。据说这个《自然》杂志已经发表了部分的关于这个大数据怎么去处理离婚率的问题。说这个东西在不久的估计在几年之内，可能也许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设想，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一个产品。 哎呀天哪，我跟你说，你说到离婚率大城市达到40%，我也早就看到了。 嗯， 而且在美国80年代的时候，他们甚至将近50%，当然近期可能他们稍微的往回唠了一唠哈。全世界离婚率最高的国家其实是俄罗斯。 这个其实也有很多人说，其实离婚率并不能把它作为不幸的来源，就是一个社会的离婚率如果在居中的状态其实是最健康的，它居高或者居低其实都是不对的。那现在离婚为什么会多了，我们就好像开了一句玩笑说，现在为什么心理疾病多了，是因为心理医生多了，所以这个找心理疾病的人多了。那离婚也是这样，因为女性相对以前来说更自由了，她们受舆论的控制，在一线城市里面，比如你在村东头你要离婚，和村西头的村长的儿子离婚，那全村都会在骂你，你就离不了婚了。所以 舆论压力很大。 舆论压力很大。那现在离婚是一件相对来说会比在二线、三线城市来说，一线城市就是离婚就是我们的事情。 对。 所以这样子的来看的话，离婚其实，它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学问。 嗯，咱们究其原因，正像你所说的。你在网上搜索所谓的离婚公司，曾经呢就是大量这种地下中介充斥其中，内容很通俗，比方说哈，什么偷情取证、代打官司、出轨考察、财产顾问、情感困惑，各个名目。你书中说了，说一个普通中国人离婚涉及的是一条庞大的流水线，那世界上其他国家人离婚可能没有中国人这么累，中国式离婚的困局呢不在离，而在于中国两个字啊。正如小说中所写的什么呢，老公养狗老婆不爱的离婚，婆婆不满媳妇儿面相的不旺夫的离婚，老公长得和我爸太像的离婚。就是现在很多都是属于你看起来不是什么大事儿，或者不是什么就是所谓就是情绪化的事儿，但是最终的结果呢就是两个人真的就离了。 这里面说到的一个比如说婆婆不满意这个媳妇儿面相呢，其实是一个真实的事情。就是我周围的一个朋友，就是因为这个婆婆她是一个单亲家庭，所以她真的找了一个看相的师傅看了一下这个媳妇儿的面相，说这个媳妇儿的面相是克夫的。结果他们呢在离婚这个领证的一个月之内，又办了离婚证，在结婚证的一个月又办了离婚证。 所以这个事情他给我的触动很大，就是在中国其实离婚的观念啊，它完全不是由年轻人去主导的。比如说你的老家特别迷信，婆婆很相信八字给你带来的意义的时候，那这时候离婚其实就不是离婚了，是我刚才讲的中国这个词语，就是代表着可能有的是中国式的离婚，代表的是啊背后还有很大的阻力，家长的阻力，传统价值的阻力，所以使得这个离婚本身显得很荒诞。我们是甚至觉得很荒诞，但它其实在中国就是现实。你会觉得啊，其实离婚公司要处理的事情已经不是心理学家能解决的。所以在我的小说里面，有这个追债公司的打手，有这个居委会的大妈，有这个占星师，然后还有一些离婚的律师，他们一起，大家觉得哎，我们可以做一个离婚的高级的智囊团，大家来解决这样子的问题，还是解决的不好。因为在中国来说，问题太多，所有的人只能解决一个方面的问题，所以这个离婚这个导师的概念其实还是有一点黑色幽默的。它意味着说，所有的人的这个离婚的时候，你要找一个适合自己的导师。 哎，你刚才提到了说这几个人各有所长，对吧？ 对， 他们有的是负责心理的，有的负责星座，有的负责财产分割，还有治疗离婚抑郁的，然后最终呢集合到祝你幸福离婚公司，他们几个人一块创业了。那这些离婚的导师呢，都怀有一个中国梦啊，在你的小说当中，能让中国人毫无痛苦、快乐、和谐的离婚，所以他们打出的噱头是什么呢？无痛离婚、微信式离婚，哎呀，真的是赚足了大家伙的眼球。同时呢，这个四不像的离婚公司也折射出了中国人在离婚潮时的喜怒哀乐。这些试图解决中国人离婚的偏方啊，本身就挺荒诞的，貌似荒诞，但实际上也显现出这种中国式离婚的无奈。这个公司呢，它也是一个比较接地气儿的公司。创始人李德生是一位有报复心的心理学家，企图科学预测中国人离婚，就是所谓大数据离婚。你刚刚提到的， 对的，对的。他其实是一个怀有梦想的人，他觉得可以用一套心理学的方式来解决中国的问题。后来发现中国人太复杂了，这就像一个老外曾经跟我抱怨，他说你们为什么要为房子离婚呢？他说房子不就是一个居住的空间吗？那我告诉他说，中国人来看房子是财产，首先是一个物品，而不是一个居住的空间。所以我的一个朋友，他现在已经讨论，他孩子才2岁，他已经讨论他的遗产要怎么过继给他的孩子这样子的问题。所以对老外来说，可以发现，其实中国式的离婚公司，他要处理的是庞大的关于中国这个两个字的沉重的那个问题。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甚至会觉得，你为什么在你结婚以后，中国人就已经八零后是已经在孩奴和房奴的这个状态里面？ 对， 那70后呢，他们又相对来说保守一点。比如说举个简单例子，我的这个小说里有一个叫居委会大妈。那我小时候，他是住在像北京一样的那个大杂院和四合院里，他们中央有一口水井，所以这个叫社区调解。但是现在你吵架在楼房里吵的话，没有任何的居委会大妈会给你敲门说同志不要吵了，因为现在打死了，除了110来以外的话，中国已经没有社区调解这个东西了。 对，就没有人管了。这样，我们下面要进一段广告了。在广告之后呢，会继续请到严桥跟我们说一说《离婚找导师》这样的一本书。同时呢，一会儿我们还会说一说书中的故事。其实有很多的无奈，当然了，这里面也有很多的辛酸。一会儿我们会跟朋友们继续来分享。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这里是读书俱乐部。我们在今天一起来聊一本书，叫做《离婚找导师》，作者严桥也来到了节目当中。严桥你好。 大家好，红酒好。 这样的一本书可能很多朋友并不是特别了解哈，它是也算是我们看到的第一部 聚焦中国式离婚公司的浪漫情感小说。那这里面还有一份高级定制的离婚服务，听起来呢似乎是有点刺耳，但实际上就这些一线城市来说，离婚率很高，甚至离婚这种服务变成了一种刚需啊。我们说这话确实透着几分无奈，但是也没有办法。那对于这样的一本书来讲呢，我相信严桥也是看到了周边太多太这样的案例哈。有些人可能真的就是吵一架就奔着这个就离婚去了。 我在这个我周围的朋友圈里面经常会有这样子的例子。我周围有一对这样的夫妇，他们就是吵架的时候他们就开着车子去北京的民政局去离婚，结果那天刚好北京是下着雨，整个路上的这个路况是超级的不好，结果他们就在路上堵了3到4个小时，结果到了民政局的时候，这个民政局已经是关门了， 下班了。 他们就相约这个第二天早上一早就把对方都踢出自己的户口本，就彻底把这个婚姻关系给他结束了。结果那个晚上大家就聊了好多，聊着聊着两个人都哭了，结果就和好了。然后他们就特别感谢北京的这个交通的情况，他们觉得这个北京的交通救活了我的婚姻。 嗯， 他们希望那个可以给交通局送一个这个奖励这样的彩旗之类的。 所以说你看啊，生活中遇到的这些事儿有的时候比小说还更加的不可思议。也就是说你最开始写这个离婚找导师的时候，它是一个虚构的是吧？ 对，它不能说完全虚构的。我的这些故事的素材包括人物都是我周围朋友可能发生的故事。但是呢一个作家去表达一个现实的时候，他肯定不能是完全贴着地面去写的。你有一个媒体问我说，我其实最大的理想或者说野心是写5到10年之内中国人可能在婚姻上面遇到的那个十字路口，就是你要怎么选择，你是选择婚姻啊，选择离婚也不代表说一定就是不幸，它意味着是更自由的，中国人在离婚这个决策上更自由的。像60后和70后，他们离婚的时候往往会很在乎家长的意见啊，或什么。但是你有没有看看现在90后的闪婚和闪离的现象非常非常的严重？ 都结了然后再告诉家长。 对，然后他们甚至连家长都不告诉，结婚的时候也不告诉家长，离婚的时候自然也就不用告诉家长了。所以对他们来说，他们其实更自由的去生活。所以80、90的这批人，他们会进入到一个离婚潮的这个漩涡里面。所以对他们来说，离婚其实意味着一种新的这个生活方式的开始，他们并不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就好像你去解约签了一个生意的合同，你把它解约了，在他们的心目中可能离婚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那么这样的一本书叫做离婚找导师，你看啊，一位居委会大妈，一位离婚律师，一位占星师，一位心理学家，一位追债公司的打手，联手变成了离婚导师。哎，你当时这几个方面全都顾及到了，就是跟离婚相关的几个触角。 这个就好像我们当时说的黑色幽默，在我的小说里面，他那公司的 CEO 把自己的胳膊和这个衣服撩起来，他发现身上全是抓痕，他说我在美国那么多年处理离婚这个诉讼的这些调解的时候，没有遇到这个像世界上只有中国人离婚的肢体动作是最多的。所以中国人的这个夫妻吵架的时候，其实把所有的这个，因为中国人都是武术之乡嘛，所以基本上把所有的能够用上的这个爪子爪痕全部都用在她老公这个前夫或者前妻身上去了。所以你看为什么需要有一个追债公司的打手，其实这只是一个玩笑吧，在小说里是一个黑色的幽默，就是说你总是需要有一种震慑性的这种东西。在中国其实这种恫吓性的东西，或者说它是因为无奈才产生的，并不是说，所以我把这个人物叫做离婚的安全科长，离婚的调解科长，离婚的沟通科长和离婚的法务科长。 只有一个五个人的公司竟然有六个部门，每个人就是一个部门，然后这个部门他还要扮演很多的角色，比如说离婚法务科，大家就很明白，就是一个离婚律师在处理离婚的财产，但离婚安全它到底是什么样子呢？就是其实很多时候你会遇到，其实老公和老婆离婚以后，老公其实你的前夫或者前妻对你还是生活会有一些影响的，甚至他可能还会干预你的生活，给你带来很多的不便，所以这个离婚安全科长就是，哎，哥们儿，赶紧得断了，不要再去骚扰人家了。你们现在已经是这个离了，所以这个离婚安全科长其实也是一种很无奈的幽默而已。 嗯，哎呀，其实，在书中啊，三教九流、各色人物纷纷粉墨登场。刚刚咱们提到的这些不同的角色，组成了一个离婚智囊团。因为每个人离婚其实理由啊，可能还有点趋同。但是呢，这里面也有一些自己的不同，还有一些是疑难杂症。 现在有一句很流行的话，说结婚请给我一个理由，然后说离婚我无需理由。也就是说，你觉得离婚需要理由吗？我觉得好像现在很多90后很能接受，就是老子过得不爽就想离婚，这还需要理由吗？其实对他们来说，离婚就是。就跟你那个你想搬出一栋房子一样的，你需要告诉房东你所有的理由吗？你只是说我不想住了就行了。 嗯， 所以其实可以看出，现在我们未来的这一批80、90甚至更年轻的一些00后，他们以后在离婚的这样子的一个道路上面，其实他们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说离婚已经不是你人生里面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了。反而成为你人生里面的一个，就像你买东西去退货一样，这样子的感觉的东西。 哎呀，说实话，严桥，最开始人给我推荐这本书的时候啊，我真觉得是一个噱头。但真正拿到这本书的时候呢，第一，我觉得非常的有趣；然后第二个呢，也确实非常的实用；第三个呢，给很多人敲响了警钟，并不是说你想离婚才看这样的一本书。其实呢，关于这里面的一些有趣的故事，也发生在我们的周边，单纯看小说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是的，单纯看小说你会发现，其实这些人就是你周围的朋友。还有一个呢，我曾经说过，其实离婚不是说单身的人就不用去研究它了。其实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两性关系里面的结合和分手，它是研究两性，就是研究你和女性或者男性怎么去打交道时候最好的训练。就是你有的时候觉得，你如果懂离婚了，你自然也不畏惧结婚了。这其实是一个很合理的逻辑。 哎，这是一个多么沉重的话题，但是我们用多么趣味的方式给它表达出来。 我希望可能把离婚不要变得单纯意义上只有沉重，我们其实是可以在笑一笑，或者在幽默的过程中，我们其实可以明白人生的那一层的含义。 今天我们推荐这本书《离婚找导师》，来自作者严桥。以后呢，希望严桥能够多来节目，为朋友们推荐更多的新书好书，好吗？ 好的， 非常有意思的书，有趣的书。今天节目先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铁道旁赤脚追晚霞，玻璃珠贴个英雄卡，顽皮筋迷藏石桥下，姥姥有那些作业本，铁门前蓝黄银杏花，茅草屋可有住人家，放学路打闹嘻嘻哈，田埂间流水哗啦啦，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兔捏牙，也幻想神仙科学家，白墙上泥字铅笔画，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四季过老梧桐发芽，沙堆里有宝藏和他，长板凳搭起一个家。